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这首歌虽然不像《一无所有》还有《一块红布》那么出名，但是呢，却很能够展现这首歌原作者崔健他的理解和领悟。周晓鸥在摇滚乐圈当中可能没有那么粗犷的歌喉，但是呢，也有一种很有他自己风格的铁汉柔情的婉约的表达。听听看这首歌周晓鸥的翻唱《不再掩饰》。 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你的自由只属于天和地，我的勇气只属于我自己。我没有天，也没有地方，我只有过去。我说的多，也想得多，可越来越没主意。我不可怜，也不可恨，因为我不是你。我明白抛弃，也明白逃避，可是无法分离。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我的自由是属于天和地，我的勇气是属于我自己。我没有天，也没有地方，我只有过去。我说的多，也做的多，可越来越没主意。我不可怜，也不可恨，因为我不是你。我明白抛弃，也明白逃避，无法分离。You're 周晓鸥都说相由心生，我觉得周晓鸥呢一定是一个脾气很好人缘也很好的人。这首歌是翻唱崔健的曲目，叫做不再掩饰。而同时翻唱曲目，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庾澄庆星星堆满天。 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笑的时候你也真是恨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吵吵。你说我太需要浪漫，你很受不了，我说你太拈花惹草，我也快疯掉，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星星堆满天，也不能 其实呢就是一把双刃剑，在让你觉得很无聊的同时呢，又可以让你有时间有空间来清醒的一个人思考。我们继续来听听看爱戴没有你的圣诞节。 看人们都在相互微笑，我也好想你能看到，给你的礼物早已买好，听圣诞的歌响起轻轻吹来透明雪花，停落在我的手心上，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我太轻松要融化，我们唱着圣诞的歌，好像快乐。

非常厉害的演绎，这是黄丽玲带来的情歌，叫做《完整的浪漫》。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还是一首催泪的情歌，叮当张丽的演唱，让她变得非常有感染力。第一次听她唱歌呢，就有一个疑问，就很惊叹，很疑问，那么小小的身体怎么会有那么强大的气场。而如果呢你也非常喜欢苦情歌的话，这一首歌一定能够满足你。来听听看叮当这首歌，叫做《我爱她》。 她的情况留在某一节车厢，比夏天里的风，比回忆还重。整座城市一直等着我，有一段感情还在漂泊。对他唯一遗憾是分手那天，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若那一刻重来，我不哭，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我的梦狠狠碎过却不会忘，曾为他相信明天就是未来，情节有多坏都不肯醒来。我爱他跌跌撞撞到绝望，我的心深深伤过却不会忘，我和他不再属于这个地方，最初的天堂最终的荒唐。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

这在专辑当中呢并不是一首主打歌，但是它的旋律和歌词呢都让人非常喜欢，让人惊喜。这是蔡健雅带来的《无所谓》，继续来听听看阿桑。 曾在门外徘徊，终究进得门里，这不是一场梦，只求时光里别走，但愿它不是一个结束的开始，紧握住这一刻，不成了永远。春风吹啊吹，吹动手指头，抖落一地愁，烦恼不再有，心跳的节奏是无言的交流，仿佛你一开口跟我说爱。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这个小节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一首呢送给逝去的亲人的歌曲。很少看到陈珊妮用这样的反省的态度和简单的唱腔来演绎歌曲，不过呢平复心情和自我反省呢比自责的态度更加积极，因为谁没有辜负过对自己好的人呢？收拾好心态，开始争边真开始珍惜呢身边的每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陈珊妮，名字叫做来不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陈珊妮呢很有她自己独特的气场和魅力，不管是写歌还是自己做专辑，你都够感受到很明显的属于她自己鲜明的风格。都说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为陈奕迅量身定制的，无论是从词曲编曲任何一方面来讲呢，它都非常的适合陈奕迅，而且呢还顺带成为了很多歌迷心中最能够代表陈奕迅本人气质和特质的一首歌。这首歌《浮夸》。 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只放大来演吧。安怎去优雅？世上还赞颂沉默吗？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那年十八，母校舞会站着如流落。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邨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偷我，你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人们看看我算命太多。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只放大来演吧。很不安怎去优雅？世上还赞颂沉默，做大娱乐家。幸运已并不多，若然未当过就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乱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呵声也不怕。我在场有满场的话，表演你看吗？旧铁丝底里吧，以眼泪淋花吧。一心只想你惊讶，我旧时似未存在吗？加重注打，听日也现形。话我知，现在存在吗？啊，现是我别再只看天花。 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了，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对呀，你看一竖